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半身麻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实际上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就是手脚麻木和半身麻木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赵老师，您看您，实际说了两个症状啊。一个症状是手脚麻木。 对。 还有一个症状呢是半身麻木。那么手脚麻木跟半身麻木呢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无论是半身麻木也好，手脚麻木也好，我们人怎么样能感知到这种麻木啊。那么我们人的这个麻木的这种感觉，无论是麻还是木这样的感觉呢，它呢是有一个传导过程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手脚或者是半拉身子啊，它是在受到一个外界的刺激的情况下，比如说您的这种麻的感觉呢，比如说您是外界的一个什么刺激，冷的刺激呀，或者是一个电的刺激呀，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刺激，有了这个刺激的时候，那么这个刺激呢经过周围神经再到我们的脊髓，再传递到脑干，再传递到肩脑，最后要传递到我们大脑皮质的感觉中枢，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手脚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肢体是麻的还是木的。那么听众朋友可能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的这个肢体或者是半个身子没有受到外界的刺激，就是说我也没有长期的这个手握在一个冰上，它怎么就麻了就木了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没有外界刺激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感觉到的手脚麻木还是半身麻木，这个就证明我们是有病了。 是不正常的。 是不正常的。那么这个不正常，我们说了两种不正常啊。一种不正常是半身麻或者是木，一种情况是手脚麻还是木啊。那么这个我们手脚的麻和木，它呢是周围神经出了问题，就是外周神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手和脚，对吧，离我们的大脑是比较远的，所以手上的神经和脚上的神经呢，我们叫做外周神经，外面的外，周围的周，对吧，外面的周围的神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半拉身子的麻木，半身的这个麻木就不是外周神经的问题了，它呢很有可能是脊柱脊髓出了问题，或者是腰椎 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脊柱的某一段的骨头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传导通路发生了问题，比如说从脑干到间脑再到大脑皮质的感觉中枢，这一段的传导的通路啊，都是在我们大脑里面的。听众朋友要记住啊，这种半身的麻木，尤其是突然一下发生的半拉身子的麻木，这个就有可能是小中风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半个肢体的麻木，它呢是大脑里面的这种传输可能是出现了问题，对吧？哎，从这个脑干到间脑再到大脑的这个皮质的感觉中枢，这一部分通路都在大脑里面。那么大脑里面的，无论是我们这个颈动脉堵，还是椎基底动脉堵，还是大脑里面的血管堵，让这个传导通路发生了问题以后，我们就会感觉到半个身子是麻的，是木的，是没有力气的，或者是肢体活动不灵活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我们是脑血管的病变。当然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急性发作的，它可能是脑血管的病变。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问了，说我的这个半个肢体的麻木不是急性发作的，它是慢慢慢慢的，我感觉是这种半个身子就越来越麻，越来越感觉障碍了，发木了。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脑袋里面发生了肿瘤啦，对吧？有这种压迫的症状啦，或者是我们这个脊髓椎管狭窄啦，对吧？或者呢，是我们腰椎某一个这个关节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神经的病变呀。但是这个腰椎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是神经被压迫这样的病变啊，它不是整个半个身子发麻发木，它可能是一个局部，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大腿的外侧面，哎，或者是内侧面啊，哎，或者是背面，它一个局部一个条索状的麻和木或者是疼这样的感觉。哎，所以呢这个症状不一样，哎，我们呢这个病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可能腰椎管狭窄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的，它也会造成呢半身麻木。当然这种麻木呢跟这个脑血管造成的病变的麻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脑血管的造成的麻木呢，它呢第一是发病很突然。就是原来好好的，突然一下就半个身子不能动了。整个这半拉身子就麻了，就木了。但是比如说我们是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有这个腰椎的骨质增生啊，那这个麻和木呢，它是逐渐逐渐形成的，而且它不是整个半个肢体啊，它可能就是我们大腿的某一块一溜一条，哎，觉得就这一条啊，它就疼啊，就麻呀，就木呀，我非得用手这个拳头或者是小锤啊敲一敲它。哎，那种橡皮的那种小锤儿啊，敲的那个，敲一敲，哎，觉得舒服很多。哎，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另外，刚才您还提到，比如说有些肿瘤啊，或者异物的压迫，可能也会造成这种麻木，是吧？ 对，但是这种麻木呢是渐进性的，它不是说昨天好好的，突然一下就这种就麻了就木了。这种呢，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渐进性的，哎，刚开始呢觉得麻的不太厉害，然后逐渐逐渐加重的一个麻和木，然后同时伴有这种偏盲，哎，一个眼睛呢呼一下看不见了，然后呢又呼一下看不见了，然后逐渐逐渐加重。这个呢可能是肿瘤的病变呀，或者是我们脊髓有问题呀，椎管狭窄呀等等，就是症状不一样，病变的部位不一样，病变的性质不一样。 是，像刚才您说这个手脚麻木呢，它是由外周神经造成的。 对，手脚麻木呢是外周神经的病变。它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呢？就是感觉这个手啊和脚啊就像戴了手套穿了很厚的袜子一样。它麻和木，而且呢这种感觉呢就是越来越弱。赵老师，您看我们手去摸一个东西，跟戴了手套去摸一个东西， 它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敏感度不一样的，所以它有这种手套脚套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呢最最关键的是糖尿病外周神经损害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糖尿病的人啊，有50%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哎，觉得四肢发麻发木发凉，这个就是外周的血管外周的神经发生了损伤这样的表现。那么无论是我们急性脑血管病引起的半身麻木，还是这个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外周血管神经病变引起的手脚麻木，它共同的一个病理的特征是动脉硬化。哎，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病引起的颅内传导通路的一个阻断，发生了突然一下的这个半身麻木，那么这个呢是长期的动脉硬化造成了我们的颈动脉的堵、椎基底动脉的堵，还有我们颅内的血管的堵塞，哎，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我们颅内的传导通路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病变，急性的一个中断，这个时候半个身子突然没感觉了，知道吧，麻了木了发软了，肢体活动不灵活了，这是动脉硬化在脑血管这部分的位置的表现。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就不用说了，长期的高血糖刺激我们的血管内膜，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而且糖尿病的人同时很大一部分人会伴有血脂代谢的异常，他会有这种坏胆固醇的增高、好胆固醇的降低、总胆固醇的升高、甘油三酯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里面它都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形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外周的这个神经的供血供氧的不足，外周的组织供血供氧的不足，所以呢它慢慢的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麻木凉，就跟戴了手套戴了脚套脚上穿了很厚的袜子一样这样的感觉。而且糖尿病的时间越长，手脚麻木的感觉越重。 所以呢，如果是半身麻木或者是手脚麻木的话，咱们首先要弄清楚哈，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够一概而论。那如果是按刚才您说那些症状分类的话，要最后确定是脑血管疾病，实际上它最终的病根还是属于动脉硬化引起的。那我们就要从解决动脉硬化入手了。 对，所以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四肢麻木和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半身麻木无力这一类型的疾病啊，我们就要抗动脉硬化。哎，那么这个抗动脉硬化怎么来做哈？我们祖国医学里面哈说，诸药治各病，茶治百病治万病，就是说各个药可以治它各自的疾病，但是茶治百病，茶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可见茶的这个无论是药用价值还是保健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那么我们国家为了挖掘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这种东西啊，用了15年的时间进行科研研究啊，最后就从茶叶里面提取出来了一个药用物质，叫什么呢？叫茶色素。哎，那么茶色素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最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可以抗动脉硬化。哎，它里面的茶褐素可以保护血管内膜，同时还有茶黄素、茶红素可以让我们的脂代谢平衡，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可以降甘油三酯，降总胆固醇，同时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血管的侧支循环，改善这个我们血管的微循环。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茶色素的抗动脉硬化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实际上呢，从这个贺主任也好哈，张正主任也好，曾经也其实介绍过，就是说治疗和养生保健呢，这是要 齐头并进， 对，双管齐下。 嗯， 比如说，如果你有动脉硬化的话哈，积极治疗，控制它的症状啊，这也是这个理所当然的。 嗯， 当然了，症状控制好了以后呢，我们再加上养生保健哈，来对你的身体呢进行一个维护，从根本上进行一个改善，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 嗯， 比如刚才呢，您推荐的这个茶色素啊，茶色素呢，实际上对于养护血管、改变动脉硬化的这个症状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对，而且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还可以让我们血糖平稳。 嗯 嗯，哎，因为这个茶色素它可以直接降我们游离的葡萄糖， 嗯， 还可以降低我们被氧化的葡萄糖，让我们的这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下降，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质降低。 嗯嗯，好的。那如果呢，你也经常有这个手脚麻木啊、半身麻木啊等等的一些症状产生的话，咱们首先呢要弄清楚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哈，然后根据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所以呢，您早晨8:30之后，赶快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咱们做进一步的沟通。另外呢，刚才提到的这个茶色素哈，目前我们正在举行一个维护活动啊，一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呢，您正式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所以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刚才您提到啊，如果是这个半身麻木、手脚麻木，而且呢经过这个筛查以后哈，感觉呢是这个脑血管方面的动脉硬化引起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修复了啊。那么刚才你也提供了一个办法，就是说用茶色素。 嗯， 那实际上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这个茶色素的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这个享受的机会啊。 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嗯，赵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脑血管病引起的半身麻木无力，或者是肢体活动不灵活， 嗯， 还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四肢麻木，它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就是动脉硬化。 嗯，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在中医的范畴里呢，它叫血瘀症。 嗯， 就是体内这种气滞血瘀造成的血液流通的不畅快。 嗯 啊，那么在我们国家宋代呢，有一个名医叫雅祥，他呢有一个很好的活血化瘀改善脑血管疾病的方剂。 嗯， 这个方剂用药非常的简单哈，但是非常科学。它主要的两味药呢是三七杜仲，辅助的四味药呢是葛根、丹参、地黄、昆布。 嗯， 第一呢是它配伍相当的准确，相当的科学。另外呢，它还有一个21天的沉降熬制的方法，这个制药的方法很特别。 嗯， 所以呢，他就在宋代的时候用他的这个活血化瘀的方剂啊，治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脑血管疾病。 嗯， 哎，那么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脑血管疾病高发，而且糖尿病人的四肢的麻木属于小血管的淤堵，所以糖尿病病人用这个活血化瘀方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活血化瘀方不仅可以活血化瘀，它还可以稳压，因为脑血管疾病的人很多人是合并高血压的。 嗯，所以无论是您推荐的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啊，还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剂雅祥的这个方剂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其实非常难得，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哈这个感受的机会，所以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